玉品射马四月部分威水战绩。 所以我的心水咧就攞十一号胜利在手做胆啦，开二号加州德信，三号寿神，四号疾风劲草，七号美丽跃动，三四重彩就二三四七十一五只互穿到原嚟买就系咁样。 三四重彩就系一二六七八互穿啊。咁於是我就四號做 win pay 投注，啊連贏位就拖一二三十兩，啊咁啊三四重彩就一二三四十兩穿雲佢，啊 咁啊，所以我呢一場嘅心水咧，就係攞一號嘅武士精神做膽啦，拖二號金鼓齊鳴，三號嘅美麗有型，五號嘅平海歡聲同七號奇妙色。 咁所以呢場就四拖三七八十，三四重彩就三四七八十互穿。 咁啊，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攞四号标志智能做胆啦，拖六号名将之星，七号大金库，十一号有好日子，十二号场场精彩，三四重彩一四六七十一十二五只互穿捞完嚟买。 咁即係好明顯，其實呢場馬擺明，即係好明顯就係有暗湧，所以我就揀少少揀啲冷嘅馬撈落去，就搏佢個三個 Q 啊，三四重彩會好分啲。咁所以我就呢場係冇要嘅上交嘅。咁所以呢場第四場我心水就係六號嘅特區聯盟，七號嘅富六，九號嘅勁得手，同埋五號嘅管德電。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因为四个角都系有警车喺度把守啊，咁而家楼上嘅街坊仔咧，咁亦都系冇停止过，系问啲警员问题噶，一加一等于几啊，二加二等于几啊，咁样，咁啊，其实。好撚簡單嗰啲問題啊，佢哋唔識答噶，冇答到即係當佢唔識答啦。咁啊，俾啲 like 嚟先啦，細細跑嚟跑去都唔 like 都唔多過真例啊。咁啊，多謝各位收睇天下播，俾多啲 like 俾。 一蚊踩上机面，咁头先个咧就唔系技术故障嚟噶，系我哋喺 YouTube 个直播咧，突然间俾呢个 YouTube 嘅管理层咧就 Facebook 吓就 cut 咗，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就要同大家即系讲讲呢件事啊。咁但系咧，大家见到啦，而家个镜头嘅阵容咧就系白冰同埋阿 William 啦。咁首先要解释下点解阿郁敏就抱恙嗰个时间咧就稍长，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其实嗰个病本身咧。都相當之嚴重嘅， 但 係 佢交代 咧 之後， 係啊，佢自己就喺 Facebook 交代嘅， 我 呢 度唔評論。 係啊，咁啊，簡單嚟講咧，就上個禮拜咧嗰個情況咧都係嚴重到咧要喺 ICU 度兩日啊。咁但係咧就大家放心，今日已經係出咗院噶啦。咁但係咧出咗院之後咧，又即係我哋都希望咧佢能夠盡早康復，同埋咧因為嗰個免疫系統咧，我哋驚喺出邊咧會受到呢啲。細菌啊，或者病毒嘅感染啊，咁個抵抗力稍差咧，就即係康復嗰個時間個進度咧，就會比較慢啲。所以今日咧繼續請阿白冰上嚟幫手，多謝你啊， 係， 又請埋 William 啦，係嘛嚇？咁啊，請 William 上嚟好簡單，因為咧近排咧，我哋喺呢個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上邊啊，都遇到不同程度嘅問題。 這個好笑，大家啱啱睇到段片啫嘛，三十秒到啦，係直播緊天水圍一個商場嘅情況。咁警方咧係一啲限聚令情況之下咧，就話要驅散入邊聚集嘅市民。成個過程好和平嘅雙方。咁我哋嘅記者都係講緊一啲直播現場客觀描述啊，啲警員做乜嘢，啲市民講啲乜嘢，叫人拉，突然之間就輕咗機，跟住咧就話我咧係有涉及到一個騷擾同埋暴力。啱啱個三十秒，只不過係三十分鐘裡面嘅一百分之一。 我哋唔可以播三十分鐘噶 ，OK？ 嗱，我哋播嘅畫面係想證明一樣咩嘢咧？基本上個畫面係好平靜嘅。 我哋而家左上角度加咗個警示，同所有台一樣嘅，包括好似大台撈啊，或者有線啊，甚至乎係港台都話直播中可能有暴力或者係粗言穢語嘅場面。佢哋都會喺自己嘅台加，我哋都會加，因為我哋作為一個註冊嘅報刊。一個即係持牌又好認可嘅，我哋一定會做翻啲嘢。但我唔明白你點解可以講到無啦啦出現一個叫騷擾 harassment 或者係 bullying 欺凌，成個畫面係冇影出一個商場。你到底你點樣 define 叫欺凌先？嗱，呢個我真係好唔明白，點解你 Facebook 可以做到咁樣樣出嚟？何為欺凌呢？何為騷擾呢？我騷擾緊現場前面啲警察或者市民。 嗯， 從來你 Facebook 係冇任何渠道可以聯絡到你嘅。 係啊， 包括你喺香港嘅總部，喺太古坊一期，你係唔俾任何人上去嘅。咁你搞香港總部做咩呢？揾親你都係揾新加坡啲人。 嗯， 我好少喺度發火，喺度開拉發火咁樣講嘅。大家知道我做節目係好，即係比較係斯文少少咩？就因為我咧係離曬譜，今日搞都係《癲價日報》，聽日搞咧其他報紙。 係嗱，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就我哋講好多次啦。近排我哋近由四月打中打後啊，我哋喺 Facebook 上邊嗰 engagement 咧係跌咗成 85%， 95%，即係我自己本人嗰、那個專欄咧，基本上得翻一成嘅啫。 跟住你出一個提示同我講。希望咧，我哋可以幫你係更加多 engagement， 更加多嘅 like， 更加多嘅 comment， 但麻煩你俾錢。 嗯， 但係你會唔會離譜到 95% 跌到咁樣樣咧？以前喂，起碼都係平均一個 page 一個 post 一個 comment 嗰啲，喂都多過而家，起碼都真係九成跌曬。喂，你解釋唔到，揾你你又唔應。 嗯， 你一係直接成個 page 我 delete 咗佢啦。 啊！ 都唔知道做乜，唔係你 Facebook 係做乜嘢先？你啲員工係到底咩事嘅先？答唔到嘛？ 咁我哋有咩解決辦法啊？呢個問題 ？Patreon 係嘛 ？OK，Instagram 都唔得噶啦。嗱 ，Patreon 咧唯一就係 Patreon。 唔係，但係我哋應該直接聯絡呢個喺美國嘅 Facebook 總部嘅。 會聯絡緊咯， 係啊， 我睇下到時我聯絡到美國 Facebook 總部仲可以講啲咩？ 係啊， 因為你 YouTube 呢單嘢台長都可以講埋。 系啊， 你讲埋啦 ，YouTube 嗰坛，即系我哋上警员访问。 系嗱，嗰、那个咧就系正头先，我即系点解突然间提 YouTube 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咧就做咗一个访问，就系、是、关于一个应该退役嘅警员啦。 诶，离职警员。 离职嘅警员啦，咁佢咧就讲咗喺即系呢旧年年中打后，即系对于警队入边一啲嘅做法，佢有所不满吓。咁其實基本上我睇過嗰個內容咧，就唔係有啲咩特別嘅爆炸性嘅嘢，但係咧竟然咧喺 YouTube 上面咧，我哋都係被呢個係落架嘅咩？ 落架呢個都係唔可以直接 delete 啊！ 直接 delete 添， 係違反咗即係嗰啲服務守則。嗱，咁佢又叫我 send 段嘢嘅，咁我即係打緊段嘢俾佢，英美國總部，因為懷疑呢個係 AI。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大家如果睇翻我哋成個訪問咧，我哋係問啲警員，例如。警隊內部嗰啲，你覺得係睇唔慣嘢啦？例如佢行出去買外賣，就要響警號啦。趕時間又響警號啦。咁另外就講一啲可能係佢自己喺警隊受訓入邊一啲風氣，係完最多係講可能係執法，佢自己覺得啊咁樣唔應該開槍咁樣。喂，冇講到話咩所謂嗰啲坊間，你哋話都覺得係 fake news 咩俾人被自殺啊嗰啲都冇講到。只不過簡短講咗一啲佢自己嘅睇法，或者佢自己喺警隊服務咗幾年嘅經歷，你都要用一個違規嘅方式，仲要對住一個係註冊報刊，有住廿幾年即係知名度嘅 喂，其實你真係我真係好唔明白，到底係想點樣發生咩事？你 YouTube 已經好有問題，黃標，係有黃唔係有黃，打生化危機，冇粗口冇評述，係得個主角呢個人講嘢，你都要黃標。但你新華社你唔黃佢？ 唔係，你可以搞個藍標噶，係嘛？睇下有冇人支持你。 所以你好匪夷所思，而且最得人驚係。啲人覺得誒冇所謂啦，黃標，或者有啲去迎合黃標嘅人，即我明白廣告好重要好咩，但有部分一啲係黃標得好緊要，係迎合到係改到係你自己有時話本身你係一個 KOL， 但係你點解無啦啦會 呢、這個這個狀況咧？係間接或者甚至直接咧影響到而家香港個政治評論嗰個立場啊！ 嗯， 即係你我諗啊，白冰你自己都。有感受到呢種咁嘅即係變化啦，你最知你嗰個你有冇透過呢個 Facebook 去揾飯食先你？ 係咪有咁？所以其實有一次好搞笑嘅就係我自己喺後台度開個 live， 然後咧就 testing 就咁試下啲新麥啊，試下啲效果啊咁樣。咁我全程都係 testing 一二三嘅啫，個標題都係打 testing 一二三嘅， 都黃標啊！ 之後完咗發覺黃個標喎，就係咁，我都拗曬頭 啊！唔係佢睇人嘅，唔係睇內容嘅係嘛？ 嗰、那個 channel 本身敏感啲，佢會好易就黃標嚟咯。 嗯，係啊。唔係我自己都有㗎，我自己譬如講啲唔係政治嘢都黃咗標。 神秘之黃標啦， 有 啲 我有講陰謀論都會黃嘅。嚇係啊，講陰謀論都會黃。 嗱咁 無不定。 我哋提出呢個一樣嘢咧，就唔係純粹話即係要有啲咩嘅 grievance 啊啲咩嘅。而是講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基本上現在嗰個通訊渠道是壟斷了的，即係特別是被呢兩個大的平台 YouTube 和 Facebook 壟斷了的。如果呢、這個呢兩個平台和嗰個政治的極權結合了咧，咁基本上都是全世成個上，即係差唔多講全世界都進入了一個審查嘅言論審查的嘅狀態嘅。 而且最慘係咩喎？ 啊！ 而家呢個節目出街都是靠呢兩個平台。 係啊。 嗯，呢下最大問題 係嘛？所以你而家一定要即係構成一種政治壓力啦。呢種政治壓力即係唔喺香港呢個層面做到嘅。譬如話，我哋曾經即係嘗試去接觸過喺 Facebook 喺香港嘅總部啦。你不得其門而入啦。咁你打電話問佢又冇任何嘅表示嘅。咁你話我哋喺呢個渠道發聲咁啊？人微言輕，冇辦法改變到嗰樣嘢。我哋唯一可以做咧，就係向美國嗰邊，即係用英文啊，特別係。去發即係佢指出而家呢個嚴重嘅問題啊！嚇， 一定係分部管理嘅。 啊， 同埋大家留意一下咧 ，Facebook 嗰、那個所謂大中華區咧，佢包括香港、澳門、台灣咧，佢其實都係基本上同一個人管嘅。 嗯， 咁嗰個係一個女性嚟嘅，早幾年轉咗。 嗯， 咁但係你喺個背景又唔似係咩喎？因為佢係台灣係幫個民進黨做嗰啲文宣嗰啲嘢喎。好奇怪喎！ 即係又唔係特別咩共產黨背景啊，中國背景又唔 係。係啊，大哥問題就係一樣嘢，就係咪到底你管理係有問題咧？同埋點解香港人有問題要揾到去新加坡嗰邊聯絡咧？咁你新加坡叫新加坡聯絡香港人，咁係冇時差，我明白。但係個問題係點解你香港個 office 租咁大個幾層高喺太古坊 咁貴添啊？啊咁貴租添啊？ 咁你到底你擺喺度做乜嘢咧？又唔俾人入，又唔俾人咩？又聯絡不到你，咁你開嚟做咩咧？我唔係好明喎。你又話口聲聲話要親民，又要咩？而日日喺十幾個啲post 係咁喺度自己賣廣告啊！咩疫情打氣請邊個？喂，咁但係個問題核心講到係，係咪都係打爛言論自由先？ 唔係，佢而家嗰個即係我哋估計佢後面嗰個動機都係想你賣廣告嘅啫。可能佢都缺水啦嚇，即係可能個。即係經濟的情況都係唔係太理想，咁咪谷啲用户咧用即係俾錢買廣告。咁我好坦白同你講，我哋唔會買噶 ，OK， 好簡單啫，冇錢買 ，OK。所以大家即係要今個月都繼續支持啊，特別喺我哋而家一個比較困難嘅時刻。啊嗱，咁啊個新聞方面咧好簡單啫，今日咧就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而家呢個地政總署。嗰、那個 處長 究竟係咪仲係呢個人咧？ 陳松青 咧，就發即係、就是、發展成一個即係、就是、新嘅疑問啦。嗱，我哋而家去到我哋唔敢講，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嘗試去真係 check 嗰個網頁咧， 就有啲部分就係仲係呢一個處長陳重昇嘅，有啲部分就唔係嘅。 咁講下咩事啊？ 係啦，咁啊即係如果大家上過政府嘅官網啦，咁啊撳入去咧，就你都喺表面上咧，你都仲見到佢個名係陳重昇嘅。但係咧，佢有啲譬如嗰、那個佢嗰個處長嘅資料咧，咁佢有啲 link 可以撳入去，就睇埋佢 profile 嘅。撳入去咧就變咗慕容漢啦。咁慕容漢就係而家個副處長嚟嘅。 姓慕容啊， 系啦， 都好特別喎嚇， 個名好特別， 佢都特別。 但真係好笑噶，你撳落去咧，見到係阿陳重昇個名啦，但你 click 入去 就變咗 變咗慕容漢， 但係出邊個慕容漢咧撳入去都係慕容漢，係啊，咁啊唔知佢入邊搞錯咗定係咩啦，咁但係當然就坊間都有其他嘅一啲嘅報章都有傳聞啊，有報道。 嗱而家就眾說紛雲噶啦，嗱因為咧大家即係見過呢個金正恩嗰單嘢咧，都知道即係唔好跟車，唔好跟車太貼啦，為炒車噶嘛，係嘛？ 到而家都唔知道有冇炒到， 一定要 fact check 先嘅。咁話説咧就聽日咧。就會有公布，咁所以咧，我哋今晚仲係即係假設佢而家處於一個咁嘅狀態先。咁但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咧，其實呢個係招島派嘅夢想嚟嘅。即係 in what sense 係招島派夢想就唔係話哦呢、這個呢件事會令到呢個香港人咧好醒覺話個政府而家亂 Q 嚟亂曬大龍，而係話咧即係咁發展落去咧，其實呢個政府咧係會崩潰嘅。即係簡單嚟講就已經係亂曬大龍冇曬章法嘅，因為喺以往咧，即係我哋做新聞咁耐歷史咧。是未見過一個咁嘅狀態嘅，即係而家，喂，你究竟係邊個係廚養先？而家，你係咪要換人先？你係咪因為呢、這個而家即係爆咗呢單嘢出嚟？阿陶輝嗰、那個住所係可能霸地嚇，涉嫌霸地，或者佢側邊呢間係改裝咗做呢、這個無牌旅館？你地政即係地政總署嘅職員真係查過之後咧，度個位之後咧，跟住你話唔得，凡係涉及警察。有可能是犯法的事情、你現在都不可以報不可以查，即是不是去到這樣的情況先、如果是呢就整個廉政公署就可以剷走他了，不 用剷了，廢了很多年， 廢了很多年的嘛，是吧？ 不是，他都還要養著建制的人都要白出糧的、但是就沒有實際用途了，他們 不是一年就做一兩件事先， 不是香港很悲哀的一件事呢，其實有一個人說的說話是俄羅斯的前總理梅德韋傑夫他說過，因為國家如果太多一啲人係想投考公務員，而公務員佔全國嘅比例好高嘅話咧，呢、這個國家好有問題。嗱，香港咧其實公務員嘅比例好高嘅，係高到係會對比其他國家嚟講，你覺得好驚訝。以警察為例咧，香港嘅警察對市民嘅比例咧，全球頭五嘅，你估唔到噶。啲國家冇咁多噶， 唔係你有啲地方你行成幾日都唔見一個警察噶嘛， 唔見嘅，或者你報警報十成個鐘都唔嚟嘅，真係㗎。咁好啦，你就會發覺好多一啲所謂即係公務員係鐵飯碗。其實而家個情況有啲似當年宋朝，即係喺即係北宋嗰段時間，所謂嘅嗰啲冗員，就係連睇碗菜。都找個人嚟專門負責俾錢佢，嗱你睇住皇帝碟菜喎，有烏蠅飛過你就過去潑佢啦，即係嗰個情況已經大致去到咁樣，就好多冇不必要嘅部門，好多冇不必要嘅嘢喺度，而且最慘係咩？你出糧俾佢真係唔做嘢，佢仲覺得冇乜嘢，或者係過往佢都會可能會 hea 下你咁啊，而家係 hea 都唔 hea， 你好簡單睇個衞生署都知嘅，成由一月到依家所有記者會，你冇見過衞生署署長出過嚟，那個叫陳漢儀。他就找張竹君頂足咁 N 都日，日日都係揾佢。 咁啊，咁啊，張竹君肯同佢頂啊嘛。 咁呢下仲攞命，醫管局都會換人啊嘛。醫管局幾日就換一個換一個，但係衞生防護中心係冇換過，日日都張竹君。即係望到你都，哇，大佬日日都係你，佢自己都話冇唞過。咁好啦，你會發覺就係佢而家開記者會，今日一單啦，外地輸入。哇，今日我哋一單外地輸入，隔離講完嘢，記者會用咗五分鐘，入到全媒體問。所以去都不去了，叫你不要去了。今天我知道，喂，有一單外地輸入，我不去了。為什麼？沒什麼採訪意義啊。你去到講完之後，全部記者問完之後，哎，走了。 不是，那我們的記者呢，即出親去都有些採訪意義的。 我知道啊， 串爆啊， 不是串爆林鄭，其實不是串爆他，他自己跳掣。 他 自己跳掣。 我最不滿意的一件事。這個不是 allegation， 不是一個指控，這個是一個 question， 是一個問題， 這 個記者是一個問題，去問你問題， 否認 而你自己先入為主將這個問題當成一個指控， 他心中有鬼。那我簡單講一下那個背景是怎樣，就是我們問一個，即是記者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 在呢個封關之前，你係即係冇根據嗰、那個即係香港人嘅要求去同呢、這個一、這個中國嚟嗰啲旅客封關，就導致咗我哋嘅機場成為咗將病毒傳播俾全世界呢一個咁嘅可能性。咁、你即係會唔會即係覺唔覺得話你為呢樣嘢要負責咧？咁啊問完佢揸條掣啊嘛。anyway 嗰個情況，我上個禮拜三講咗啦，都唔重複啦。但係即係今日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嗰個選舉啊，九月嘅選舉咧已經開始啊，即係嗰個選舉嘅機器開始啟動啦。 四個月啫 咋咁啊，大家會睇到咧、就係、是、哦，而家邊區出邊個咁樣，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結果原來九西係出啊黃碧雲啊嘛，即係 正 咁，我哋就絕對即係好為呢個咁嘅。即係結果咧而高興嘅，咁點解高興咧？將應翻嚟阿白冰會同大家講講啦。